听说今年仅限8月、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阴，后半夜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总的来看，明天能见度和空气质量较好，有利于交通出行，天气闷热，请各位注意防暑降温。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来到2018年的7月26号了，11点32分的55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四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一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今天是阳光灿烂的好日子。对吧， 真的是难得有这样的好天气啊。 对吧，想想如果今天我们去另外一个国家，天气特别好，一下飞机那个心情一下子就提起节奏来了，整个人很兴奋。 是的，如果要是再赶上这个地方民风非常的淳朴热情。 对， 拥抱。 确实是啊，有的时候我们去一个地方会比较当地的人民是不是比较的商业化、物质化、开发的比较过度，这个国家还可以是不是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我们的好朋友厉害了，游泳达人、游泳教练，超级的旅行家吴昊，欢迎 吴昊。 大家好。 是，吴昊下一步是不是要马上要去一个新的目的地了，对不对？ 对，下一步想去埃及，去红海潜水。 你看看， 我的天哪，红海潜水！ 对， 还真的没有人选择在红海潜水来着。 是的，因为他是达人嘛，是吧？回来说说感受啊， 能做能带嘛。 啊， 是的。 今天我们要去的是苏格兰，苏格兰会想到格子衫，会想到威士忌，会想到比如说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情节，古老的街道。你去到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苏格兰只去了一个城市还是几个城市？这次？ 我去了苏格兰，我去的是 爱丁堡。 爱丁堡。 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时间比较紧，然后又去了就是他的那边大学。 嗯。 然后就是还就是游了，简单的游了一下，很遗憾的就没有去高地这一次。 哦，对对，苏格兰高地值得去的。 是，这次去了几天啊？ 这次去了四天。 四天。 四天在苏格兰。 对，四天在苏格兰。 是 您要去爱丁堡， 又出去了另外一个地方是吧？苏格兰只是一带一带是吧？ 对，因为这次刚好是因为我上学之前是在爱尔兰上学的，所以说这次是回去看朋友。然后在爱尔兰待了两周多，然后顺便大家就是因为之前去过爱丁堡，就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值得一去再去，然后我们就再大家一起组团游了一游。 嗯，真好。 四天爱丁堡是可以的， 可以的，完全可以的。 是的，那个我们之前也说过，苏格兰有很多的威士忌的酒厂，有很多的文化。今天那是男生说的那次， 对，而且他主要是说的是酒厂嘛，然后跟那个周边啊风景什么的相结合。我们今天主说爱丁堡， 是的，是的，爱丁堡到底给我们的吴昊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跟他们的同学们、朋友们如何欢聚的哈？ 呵， 对，这个十分钟资讯之后要听听吴昊精彩的分享。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这条信息呢我们之前关注过哈，这是一个绝对重要的国家自然级的保护区，在四川卧龙的部分。现在有条消息告诉我们，既发现了很多的动物之后呢，现在金钱豹这个大猫出现在了大熊猫的栖息地。 哎，是的， 金钱豹 真的是金钱豹了。那25日的时候呢，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对外公布 了 说首次在保护区内拍到了金钱豹的珍贵影像。 厉害了、 好漂亮的大猫啊！这也是四川大熊猫栖息地30年来首次拍到了金钱豹。 30年，弹指一挥。 哎呦我的天哪，30年，热泪盈眶啊，隔着那个红外线摄像机哗哗流泪， 光设备都更迭了好几代了 啊。可不嘛， 金钱豹还是那个金钱豹。 对，可算拍着了。说哎呀行啊，今天也算是 有收获。 对，有收获。 对呀、你看，继雪豹、豺、狼之后，这是卧龙保护区发现的第四种顶级的捕食者。 嗯， 就是食物链的顶端。 嗯， 对不对？也没有人敢捕它了 啊， 是吧？ 这个是不行的。 也使得卧龙成为全球唯一一个同时拥有两种大型猫科动物的大熊猫栖息地，两种猫科动物。 对，两种猫科动物，大熊猫不是猫科动物啊。 据了解呢，本次拍到金钱豹的红外相机安装在去年10月份，位于卧龙梯子沟海拔挺高的4080米的木香坡区域。除了金钱豹之外，这台相机功勋相机了。 功勋相机先后7次拍到了雪豹出没，并且记录下3只黑熊幼崽同框的画面。 我这厉害。 哎呀妈呀，还有黑熊呢，两个熊科两个猫科。 是的。对此呢，北大的生命科学学院的应该是李希研究员认为哈，金钱豹和雪豹这两种大型猫科动物同时共存在一个地方，必须依赖于面积足够大的栖息地和数量充足的猎物资源。 是啊， 这说明在卧龙保护区之内呢，长期以来的保护管理有效地保存下了当地完整健康的生态系统，为这片区域内所有的珍稀濒临的野生动物提供了自由生活的乐园。 太棒了，太棒了。 环境好， 环境好，这个食物链呢也是非常的完整哈。 雪豹搁那边的、金钱豹搁那边的。 对对对，然后瞅着底下有一只野兔瑟瑟发抖。 环境好啊。 是的，反正这个大家要是有机会去到保护区，可以开放参观的部分呢，也是可以去感受一下。 是的，我觉得环境特别的重要，不单单对动物，对人类也是一样的。 是，所以说呢，这个空气质量就非常的重要。 接下来我们关注怀柔部分的信息。 怀柔上半年 PM2.5 浓度全市最低，空气质量举手。 这是一个好的信息啊。 好的信息，其实今年整体来说 都不错的， 很不错了。除了下雨阴天之外， 周驼那天跟我说了，空气质量说了一个词，感恩 啊。哎呀妈呀，还提到感恩 啊， 感恩的心是不是？ 对呀、 感谢有你吗？对吧？ 是的。 六月底的事儿啊。 嗯。 截至六月底，怀柔区的这个细颗粒物就是 PM2.5， 累计浓度是51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了7.3%。PM2.5 浓度全市最低。 嗯。 优良天数达到了109天，同比增加4天，空气质量全市 No.1。 哎，还是不错的啊。 嗯。 这个怀柔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年初就制定并且印发了怀柔区蓝天保卫战2018年重点任务台账，共计31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64项人一一去执行了。 是的， 在此基础上呢，为了提升各属地大气环境精细化的管理水平，明确了各个的乡镇、街道、管委会的主体责任，对14类污染源进行摸排，建立完善的污染源清单，绝对禁止这个烂排放啊。 根据就是跟那个怀柔区委啊、区政府的这个高度重视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啊，是是是， 是不是啊？同时，他们还确立了像泉河、龙山两个街道作为精细化的管理试点，开展逐街逐巷全覆盖现场核查，把那些所有的污染源全部清除。此外，对各地空气质量小微子站进行实时的监测，周月分析、月通报，镇乡道路实现积扫全覆盖。 嗯，你看看，而且还加了很多的科技手段。 对， 对，它必须得有科技力量的支撑，才可以完成这些事情。 就是比如说一个机构、一个政府制定的一些相关的条令和措施，下面去执行，而且你不是执行一天两天，你每天每月每年都在不停的重复这个事情的时候呢，这个大气质量就会一步一步的提升。 嗯， 当地的居民尝到甜头了，空气好了，我们不能破坏它。 嗯， 哎，大家都是良性的循环，就越来越好了。 哦， 你说是不是？ 是。 那个吃烧烤的时候呢，拉到山以外40公里处，哎。而是挺好的一感觉哈， 嗯， 大家的共同维护。此外呢，还是强化扬尘的管理，这个很重要。 对，扬尘管理。 那大家知道扬尘是那个，除了是有主持人，还要管理，对不对？ 对，你看那个洒水车天天，然后唱着悠然的小曲儿，洒着水，是不是？ 对对对，一定要全民都要注重空气质量的好坏哈。 嗯嗯嗯。 你发现空气好了，天气通透了，人心情自然就好。 当然了。 直接影响我们的工作效率。 那必须的。 是不是？ 嗯， 我们说呀，世上有真伪，有真品和赝品， 对， 对吧？ 哎，那有真就有假，是不 是？ 是 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是的，有的呢，可能你是真假难辨，但是我觉得像这个吧，假的就有点让人难以接受哈。 对，假国旅， 哎，怎么还有个假国旅酒店呢？ 嗯， 揽客被查， 被查， 这实在是有点太恶劣了、啊。 怎么回事？ 正值暑期，现在是旅游的高峰期，大家都知道哈。 嗯， 不少游客从外地到北京来玩了，在酒店大堂就能参加国旅组织的、长城130、鸟巢、水立方等一日游项目，听起来确实很方便。 印了很多的纸条。 对啊，我们也是希望这样啊。不过呢，这些旅行社可能是假冒的， 可能。 昨天东城工商分局在检查中发现南锣鼓巷附近有一家商户坐镇了酒店大堂，涉嫌冒用国旅商标开展旅游业务。目前东城工商分局已对该商户进行立案调查。 其实我们知道暑假的时候呢，七八月份啊、同学嘛，学生朋友们都想来北京看看、 对、夏令营什么的， 那、去北京看看，对不对？ 这同学怎么也不学普通话呢？ 是吧？我们要去北京、 是的是的， 是 我们要去北京感受一下。 进入暑期高峰期呢，很多游客就把首都北京作为旅游的首选了。 嗯， 由于来京的旅客大多对北京确实不太熟悉，太大了、一些不法商户便乘虚而入，依托景区周边宾馆饭店的大堂有利位置，开展非法一日游等业务。 嗯， 所以说呢，东城工商局就开始了一个专项的整治。昨天呢，执法人员对象王府井，得去吧， 这得去 故宫周边得去吧，南锣鼓巷得去等热门景点展开了现场检查。检查当中发现，刚刚说的那个，就有一些悬挂着“国旅北京一日游”这样的宣传展板。 嗯， 展板啊，不是字啊， 还是展板。那这个酒店也是有，也应该有责任啊。 办的， 对啊， 突出使用了国旅商标的标志，同时在该商户的旅游产品宣传册上也印有“国旅北京”的一个字样。 嗯，是的， 对吧？ 那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就向工商部门介绍了，说该旅游部门该旅游门市部与国旅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嗯、 同时呢，国旅总社也从来没有授权过给这家商户使用国旅及其图形商标， 假的呗， 但就是假的嘛，盗用。该商户对国旅商标的使用与描述已经造成了相关公众的混淆误会误认，涉嫌侵犯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的商标专用权。这个 如果严重的话是违法的。 我觉得就是国旅一般是这样，大型的旅行社和旅行机构一般是让网站去定去吧，哈，咱就别看那小纸条啊、小牌子，别信了哈。 咱们现在就是，如果要是有正规的，可以跟酒店结合，我觉得这是很方便的一件事儿。但是前提是它必须得是正规。 没错，来了解一下两条国际的事情哈。 好， 七八月份呢也是很热的事儿，全世界都挺热的。 对，不是说只有我们备考， 对， 全世界都是闷炉啃。 我们放眼一下德国。 啊，德 德国、嗯、啊，高温天气烤坏了跑道，跑道、 哎、跑道都被烤坏了， 烤曲扭曲了， 哎呀、我的天， 软了， 哎，是我的 飞机 眼神出现了问题吗？ 越跑越往下陷， 对， 软了啊，开玩笑啊， 哎，这什么情况？ 德国汉诺威机场都关闭了 啊、哦嗯！我的天哪， 关闭了， 这是外媒的报道啊。 嗯， 欧洲多国近期遭遇了高温天气， 是的， 在德国连日的高温造成汉诺威机场跑道受损，当时不得不关闭机场进行修缮。 汉诺威啊，这个机场是德国第九大机场，很重要。此次机场关闭正值暑假旅游旺季， 嗯， 导致数千名旅客我出不去。 受到了影响， 对， 严重影响啊！ 嗯， 汉诺威机场方面24日称，预计机场关闭将持续到25日， 啊、 有41个航班受到影响。 嗯， 和多数的欧洲国家一样，德国正在持续这个经历着持续高温。 嗯， 接下来几天当地气温预计将继续爬升。 啊，今天是几号？ 26号了 。 27日最高气温将达到38摄氏度。 防暑降温吧啊！ 啊， 对，我觉得凉啤酒卖的不错了，应该。 嗯，对，这个还是得。采用一些高科技的耐热的这些东西啊， 是的，是的。第五条呢，来关注美国的事儿哈。 嗯， 森林大火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哈。 对， 森林大火逼近美国约塞米蒂公园呢，关闭部分景区，怎么回事啊？美国著名的这个旅游胜地约塞米蒂公园的部分主要景区将自25号起暂时关闭了。 哦，那不是就是昨天吗？ 对呀、啊，为了方便灭火工作，包括约塞米蒂谷啊，还有瓦沃纳和蝴蝶谷在内的部分主要景区。25号到29号暂时关闭，公园南入口以及部分道路也将关闭了。 嗯，是这个森林大火不容小觑啊。 对对对对。 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管理局也表示了，说森林大火已经影响了景区的空气质量。 嗯。 那从他们发布的图片显示来看，森林大火导致浓烟蔽日，景区内的一些山脉和著名景观从远处已经是难以看清了。 挺大的火。 对，这时候你也就别去了， 别去了， 去了也看不见嘛， 是 不是？ 嗯。 所以就是。关闭了，但是呢，据报道，这是约塞米蒂国家公园10多年来第一次关闭。 嗯， 看来这个森林大火很大啊。 是的。 那此次临时关闭还将导致部分酒店及帐篷营地的预订被迫取消，游客将获得定金返还，或者选择其他日期再来。 是的。嗯，这个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呢，被称为优胜美地啊，这个名字大家比较熟悉的啊，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北部，是美国最著名的国家公园之一，在1984年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约塞米蒂国家公园每年接待游客大概400万人次。 嗯， 挺大的一个国家， 挺大一个国家公园。啊， 一定要严防明火啊，暗火。 他没办法呀，森林大火。啊，你说这个着山火的时候，我们 是的，是的，是的， 只能说是人为的去扑灭了。 一定要小心谨慎，安全永远放在旅行出行的第一位哈。 是的。 现在到的11:47马上有请吴昊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想哈，就这个作曲家，这个写词的、写曲子的、编曲的人，应该对酒也很了解。 嗯， 就他这个旋律， 以及喝完酒之后微醺看人的那个样子，那个虚幻的感觉全在这首歌里能体现出来。 是的，就感觉这个嗓子好像也是喝完酒之后才有的。 有可能 啊，对， 很多艺术家就是录歌的时候喝点红酒、啊、有助于他们发挥那种音色的出现。下一个、啊、 下一个。哎呀，谁说谁跟我说喝完酒唱歌好听的， 跟上伴奏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北京的景山上，下一个。 你要唱错了，不好意思。 其实我们觉得优秀的音乐会跟这个地方的产品、嗯、这个地方的一些风格化是一致的、嗯、苏格兰啊确实是个非常让人向往的地方。 是， 对，那次大龙宽来说了之后呢、 嗯、 除了喜欢威士忌的朋友，那边的建筑物也跟哈利波特的一样的漂亮神秘。 对啊，我记得当时他说的就是爱丁堡是一个很神秘的城市。 对， 对， 到处都是那种建筑。 对，他说很梦幻。 对， 那我们待会儿可以问问吴浩 是不是这个感觉。吴浩 是 啊， 真的吗？ 我想带着个毯子过那儿， 你看看， 可以飞 啊？它就有这么的魔幻吗？ 因为它的纬度相对比较高，然后它的天空你可以感觉到就是有一种触手可及感，并且 拽下来一朵棉花糖， 蝴蝶臂啊。真的有， 真的有这种感觉。我们同学的那个外婆去那边嘛，然后是上海老太太去，直接说、 啊、 哎呀，这个天啊好矮呀，这、啊、就可以摸得到嘞、啊，就是这个样子， 直观，直观， 很直观的。 对对对对对， 离天很近， 离天很近。 嗯， 它天气好的时候，那个天气真的是在苏格兰大学门口有一片大草地， 嗯， 很多人在那里躺着滚着。 哎、 躺着滚着， 哎呦我的天哪， 就像卧龙自然保护区里的那个两个大猫一样的感觉 啊。是的， 哎，周彤你说的还挺对的。 哎呀，翻过来，这片草地都是我的。 是， 嗯， 大学城也很漂亮， 很漂亮的， 是不是？ 它的建筑是那种就是维多利亚风格的那种哥特式建筑、 啊、 都是比较尖顶红砖、 嗯嗯、 很有哈利波特的感觉。 嗯， 哇， 就是你看， 我知道了， 浩浩应该是你学习也不错，我们这儿学霸一枚。 嗯， 你应该去， 没去过呀， 去那边走走。 是，我真得去那边走走哈。我怎么去？ 怎么到达那边？ 对，我怎么到那 边，跟我们那个到的学习好的这位朋友了解一下。 现在吧，其实就说首先签证问题。 嗯， 签证的话呢，你最简单，现在其实去，因为它是英国嘛，虽然是苏格兰、 嗯、 但它还是英国的一个部分。 嗯， 然后你可以申请英国的签证。 哦， 对，另一种方法申请爱尔兰的签证，俺们村的签证。 哦，对，他在那边读书，读过书。 对, 对， 然后申请爱尔兰签证，现在他英国和爱尔兰有一个共同条款，就是说你凡是持有爱尔兰或者是英国签证，可以是两个国家同流。 嗯， 哦， 只不过就说你如果申请英国签证，你先要入境英国。 对， 但是你如果说是因为英国签证，就是我知道手续比较繁琐， 对， 然后要求东西比较多、 嗯、 那你就可以申请爱尔兰签证、 哦、 相对来说申请的人比较少，审核时间比较短、 嗯、 而且就说是材料没有要求那么严格，你可以先入爱尔兰，在都柏林玩一圈，然后搭一个小飞机45分钟就飞到了爱丁堡，我觉得是很方便的， 很完美。 是的，我觉得呢，可能对我来说怎么简单怎么来哈，可能选个爱尔兰的签证会比较好。 对、 哦、 空投 空投放这儿。 刚才说到，我注意的爱尔兰，你为什么是你们村呢？爱尔兰很就是很村庄那 种感觉， 这亲切的成 分。 对， 它是因为爱尔兰和苏格兰就是他们都有一个很像，他们都是很质朴、 嗯、 他们的人很质朴、 啊、 我们讲是村民嘛， 是， 就是他们不太像那些， 不像英格兰的某些地方， 对，不像 伦敦 某个，对，那种就说话就是嗨，就是打个招呼都很冷冰冰的感觉，像这两个村， 哎，你不用跟我打招呼了。 对， 啊， 像这两个村的人，我们村的人就说，还有苏格兰那个村的人，我到的第一天就坐在那儿吃早饭， 就苏格兰嘛，啊， 对， 啊， 就有老爷过来就问我你哪的呀，就跟我聊天。 哦， 就他人很和善，很和善的， 嗯嗯嗯， 北平的。 啊，北平的都什么年代的时候的叫法了？ 哎，还真的是有那种 对啊， 那么热情的老爷爷过来跟你聊天。 老爷爷会跟你打聊天， 哎，嗯。 然后我在那边好像坐过一次公车，然后我说要去哪， 嗯， 老爷爷说， 嗯， 你就在下站下站下，然后跟我聊聊完之后到站，他还主动提醒我，告诉我说你该下去了， 哦， 你赶紧走吧。 你看多么的热情，这可能， 嗯， 因为我有朋友也 是刚退休，你知道 吗？之前他就在苏格兰那边上学， 嗯， 然后呢，他也对，他在苏格兰那边上学的时候， 嗯， 他就经常去伦敦，然后他就说， 哦， 嗯， 差别， 对，这个感觉实在太不一样了，我还是回到我的苏格兰吧， 对吧？ 对 对 对，嗯， 就整个是， 嗯， 天气差不多，但人更温暖一些。 就是我觉得如果一个游客、一个体验者跟当地的本地的人交流的很好、很顺畅，没有任何的隔膜，我觉得就是特别能爱上一个地方。 对， 速度会快一点，融入度会高一点。我有一个直接的感觉，如果我到了一个地方，看到那里的人哈，比较冷漠，这是第一点的感觉，而且假热情，这是第二点的感觉，第三点就服务起来的应付，我就对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好感了。 对的， 我就也许就不会再来，除了邀请，就不会去了。真的，真的是这样，就人很直接嘛， 其实 感受不一样嘛。 很多地方 方方面面 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是吧？苏格兰呢，反正是刚刚我们的吴浩说了，跟他那个爱尔兰很像，人民淳朴，然后天离地很近， 对， 然后到处都是哥特、维多利亚式的建筑，红砖黄路。历史印记很浓厚， 对，这不就是哈利波特的场景吗？ 对啊， 是的 啊，就差个毯子了吗？ 啊，就差个毯子了。瓦菲， 瓦菲，问一下，就是你住在苏格兰的感觉是住酒店比较过瘾，还是住民宿比较直接？ 我推荐住 B&B 民宿， 是吗？ 民宿， 它那很发达吗？ 很发达。这个就是说，因为它的那个房子都是类似于就是， 木 他们木头的木质的，就是那种应该叫 flat。apartment， 它就是一栋楼里面会有好多不同家，对，然后还有小院子。 哎呀， 就是他的房东会很热情，会问你早上，因为他一般来讲，因为他这个民宿人会，就是民宿比较多，所以说分摊到各家其实没有很多人。然后他房东还会特别热情问你说，他叫 B&B 吗？Breakfast and bed。他会问你，你早饭几点吃啊？那个我的早饭可能准备几点几点？ 哦，十二点。 他会特地， 哎。 老太太说 breakfast 啊， 十二点不是 breakfast， 有那样的要求，十二点再给您做吗？ 十二点之前估计就不会了，他基本上会告诉你，我可能是到十点啊，十点半、 最晚啊， 对， okay, okay. 但是他会提前问你一下，如果人不多，他会跟你讲一下，人多的话，他会跟你说，哎呀，我的 breakfast 从几点开到几点，但是就是你晚，而且他都比较不是那种就是。类似于酒店那种，哎呀，大锅菜端上来，自己蒯两勺 ，DIY。 真是老太太给你煎蛋， 哎呦， 给你煎 sausage， 给你煎那个黑布丁这些东西， 哎妈，还会做布丁呢， 对， 天哪，他 那黑血肠就是黑血肠 啊，血肠啊， 超市买速冻一热， 啊、我以为是焦糖布丁呢，我说怎么还早餐吃上甜品了， 还是人家热情， 很热 情，这个住户的感受， 对， 那民宿的话，爱丁堡选择很多，价格亲切吗？ 价格我觉得应该还不错，因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4年前， 四年之前了。 对，4年前我自己去的，然后当时一晚的价格应该是在60磅左右。 哦，4年之前60磅一晚，现在也许增加个20%啥的。 对，现在因为这次是几个朋友一块儿的话，就是说大家分摊一下，我的脑子就没那么好用了。 是吧？反正是便宜就对了。 对， 是的。 刚刚我特别关注那个木头的房间。哎呀，吱吱呀呀楼梯。 对对对。 那时候那个你还有什么平台？ 我觉得是那个露台。 放的花。 大露台，然后它的那个床也是木床。 木床。 你躺下去很厚的垫子，有一种吱呀感。 哎呦我的天哪，但是我一般就是觉得木床啊，如果在一个如果空气潮湿的话， 它会很潮， 对，会这样吗？ 苏格兰怎么样？ 苏格兰也是会有一点潮湿，它的气候相对来潮一点，也是。 那它那个被褥会觉得有点湿吗？ 其实还好，还好，这个东西 阳光好，也许 它阳光 朝南的， 没事，它开空调除湿功能。 对。我们会觉得呀，到了一个地方住得很舒服，古色古香的，当地的原汁原味。你下楼的时候，你一瞬间像跟心打开飞出去那种感觉， 而且 对吧？ 各种植物啊、花啊，全都竞相开放。 下半段，我们的吴浩还有很多在爱丁堡各种景点的分享。 对， 这是一档人间有人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马上回来。 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 小薇

我跟你说，有的人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反正就是感觉他们、嗯、至少那一刻他们挺专注的。 对，挺专注的。嗯、然后大多数，这个是 那边这拉面馆关了吗？开玩笑啊。 对， 我觉得能让我们这么繁忙的节奏的工作生活、嗯、能有一刻去停留。 嗯嗯。 去专注是很值得的一件事情， 没错， 管他想什么呢，对不对？ 就是啊，这个配色不错，我怎么装修一下。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也是热爱生活的吴浩，欢迎。 欢迎吴浩。 对，这个说说苏格兰哈、嗯、人家读书上学的地儿爱尔兰、嗯、离得特别近， 是、啊、 飞机一节课就到了， 45分钟嘛， 对不对？我觉得是很羡慕的事情啊、嗯、也是借着这样一个便利的条件，我们要走进啊，吴浩眼中的苏格兰哈，刚刚说了 B&B 的老奶奶，那个房东热情之极， 还有他们的住宿环境也非常的好， 对，对哦、温馨 啊，很温馨。 那我们应该就像小鸟一样走出房门，到大街上，到景点去看一看的，应该是这样的，对， 对 吧？ 爱丁堡适合怎么逛呢？ 对，腿儿的还是车呀，还是 就溜达呗？ 我觉得在爱丁堡，它主要的几个景点，你真的就只要腿着就已经很舒服了， 也不远 了、 哦， 它都不远，它的几个景点其实都很接近。嗯，像最简单的说，你一定要去的是它的爱丁堡城堡。 嗯，城堡。 对，它的城堡这个是一个非常老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嗯、而且你站在城堡上，你可以俯览，就我觉得应该有小半个爱丁堡的就是城市， 哦、 你能俯览新城， 嗯， 还有王子街那一边。 嗯， 然后呢，它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就是每天下午一点的时候， 仪式吗？ 它有一个空炮。暴食仪式， 空炮， 空炮， 对，他会，对我赶上过一次， 嗯、 当时那个 还是挺壮观的。 我模仿一下，哦、周驼，你过来吧，你模仿一下。空炮嘛， 嗯，是啊，是啊。 一般呀、 啊， 炮炮得有声 啊，对。 他那个， 你那是哑炮。 空炮到底是什么感觉？ 空炮是没有弹， 没有弹，但是会 有 很有 声音， 声音很响。 啊、 他会有一队的，就是。他们的护卫队， 嗯， 穿着小格子裙的小男生， 哎、 过去，然后，然后就是 苏格兰格子裙，这个 对， 正齐划一， 小鲜肉啊， 非常之帅气。 是的，是的，嗯、每天一点钟， 一点钟，下午一点钟， 哦， 嗯、 还得去看看、啊， 可以，就可以踩着那个时间去看， 嗯、 我觉得还蛮好的。 人会很多吗？看这个仪式？ 人会很多，非常之多， 哦、 他会把你拦在一边， 嗯、 因为它的那个炮是围着城墙的嘛， 嗯， 然后应该是我感觉距离有一个4-5米左右的距离， 嗯、 会给你拦到旁边去、 嗯嗯、 哦。 而且爱丁堡城堡它有一个作用，就是说在爱丁堡那边如果有什么重大节庆， 嗯， 它会在那个地方燃放烟花呀，或者是有什么表演， 嗯、 基本上都是在那边。 哦， 像8月份的国际艺术节，有很多时候都是在那边。 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地， 就是 嗯、 对 对吧？ 对，反正不管你是什么开幕，什么样的节庆活动，它都会在这儿燃放烟花。 是的，是的，是的。 哦， 打个卡呗，去照一下。 对， 那就 那边可以去看一下。 嗯， 对对。 而且， 嗯， 而且他那边是，以前曾经关过很多的一些囚犯， 嗯， 号称是闹鬼的地方， 嗯、 所以说有一定探险的成分， 嗯、 我的天哪， 挺刺激的啊！ 对， 到4-5米的时候，我不去了，我就在这远远看一下就好了。 晚上估计更凝重一点， 嗯、 是吧？这个地方， 对， 因为有那个气息哈。 不，晚上赶上放花的时候去， 哦、 它有点像霍格沃兹。 啊 从远远望去， 哦，有有有， 哦，原来是这样啊！ 好的，了解了哈。 嗯、 大家就是分是大家的时间哈。 对对对， 看到有一个词，也是我们吴浩推荐的“皇家一英里”，这个是什么类型的一个街道？嗯、一英里 啊、皇家一英里其实就刚才说了，它是通往连接爱丁堡到，就是它有一个夏宫。 哦、 是英女王在苏格兰避暑的一个地方， 嗯 啊， 就是连接那个地方的一个 一条 大道、 哦、 在上面呢，就是你可以就是有很多的礼品店， 哦，礼品店， 还有就是那些苏格兰的那个裙格子礼品店，还有就是我记得在那条街上有一个玩具博物馆， 嗯 嗯嗯， 那个就是真的我挺喜欢去的、 嗯、 啊，又是玩具博物馆， 对、 嗯、 玩具博物馆，但它很小， 嗯， 它有差不多3层楼高吧，就是给你、 就 是、 我 就 喜欢这种小的博物馆， 对，它给你展现各个时期的玩具、嗯、就是可能是从 全世界还是苏格兰呢， 嗯，以欧洲的为主， 以欧洲为主， 对，以欧洲为主。但是我记得也是看到过了，就是日本的那些就是瓷器娃娃 啊， 也是有的。但是 也得融合嘛，也得借鉴。 什么时候要把我们的那个铁皮青蛙放进去？ 剪纸什么的 啊？对对对对，剪纸皮影 超花， 这都是非遗， 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 来到我们的河北的玉县来看看。 是给你剪个纸什么的， 对，是吗？剪个苏格兰的城堡的图片贴上去 啊，那是完全可以的。 对他们就瞠，简直是瞠目结舌呀。 这是什么？ 对啊，拎起来就很神奇的，互相交流很重要。 对对对， 对对对，打个树花啥的，不用放烟花了， 那不行。 来，你们帮我打树花， 博物馆烧了。 哎，这个三层的博物馆。刚才说的吴昊很感兴趣， 嗯， 那小朋友也更感兴趣了， 对对对， 他都感兴趣。 哎，我在想，那这个小的博物馆，它可以拍照吗？ 可以， 哦、 拍照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它只有一些可能说是名胜古迹，他会提前跟你讲好了。你有的地方他会告诉你，你可以拍照，但是不可以用闪光灯。 嗯， 就是像是苏格兰博物馆那边有一个小景区，我记得是，它是有一些真迹的东西，他会告诉你，因为是怕你会损伤，就 是 这些艺术品的质感，或是像油画类的，他会告诉你是不可以打闪光灯的。 我们都在遵循当地的这个条令啊， 对， 别触犯。有些朋友连手机闪光灯怎么开他都不知道，没事，那个选项它永远都是灭的 啊。 对，这怎么还用闪光灯 啊？ 没有， 你这哎呀，行了，这团你就不可以不乱入了。我知道说的是你。 对，我那个时候就是让他教的我开的这个闪光灯 啊啊啊啊！知道了。 而且还看到苏格兰威士忌文化遗产中心也在这个地方。 对，他那个其实就在苏格兰城堡下边， 嗯， 你从苏格兰城堡出来之后就上了他就在他的我记得是右手边， 嗯，反正这条街很繁华， 很繁华，它就很有趣，一条老街， 嗯， 哎，我喜欢这种老街， 对， 又不是那种商业氛围特别浓的， 对，它还有很多咖啡馆，其实我觉得可以坐那喝一喝咖啡，看一看人，然后它有一个圣吉尔斯大教堂也在那条街附近，所以说其实，在苏格兰，我觉得如果说你可以选择稍微住的远一点，但是只要你打车到了那个附近， 远一点。就走着就行了， 一天腿下来完全没有问题， 太好了。 拿出我的滑板车也行， 哎， 滑着也可以。它的路是不是它有点颠？ 哦，对， 是吧？ 它的路就属于那种 你容易绊倒， 小心 轮子呢，是吧？ 对，还是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出国旅游的时候，腿着就用步行去游览是最好的方式。 对， 是的，是的。 或者说，其实还有一种是在欧洲这边很流行。就是说，它有一种就是说随上随下的车。它那种就是说是它在每一个景点都会有一个介绍。你坐在车上，它会有介绍，你可以选择下车，然后再上车，然后这种你可以选择24小时的票。在这 有标志吧？这种车。 对， 啊、 这种车有标志的、啊，一般都是红色的车，双层，上面一层是敞篷的。 哦、 然后呢 光的。 对，他会跟你说，就说你可以拿到一张地图，告诉你下一个景点是哪，他会在那个景点停，然后给你介绍。 哦、 介绍完之后，你可以下去在底下游览，然后等下一班车来了，你再上去。 方便。 很方便。 对。 这种票应该我记得是20磅左右吧， 随上随下， 对，随上随下，24小时之内有效。 哎， 这个其实很方便，它的那个讲解会有就是各国翻译。有中文的， 那好方便啊！ 这个就适用于那种可能你时间不多，但是可以一日游，我觉得也不错， 速懒。 但是我还是更喜欢就是自己在地下走，你走累了，你随便找一个小馆歇一歇，喝喝东西。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像是爱丁堡 拉面馆终于找到， 谁还找拉面馆？ 刚刚看美术展嘛，那个事儿 啊，对对。这是属于戏剧当中的回播一下，对不对？ 是的，是的。 刚刚我们看到的，其实因为我们那次大龙宽说呀、满街上都是教堂，漂亮的教堂。我们吴昊也介绍了两家， 推荐几个呗？ 对，圣安德烈和圣乔治西教堂，这是两个教堂。 两个教堂，对。圣乔治西我去过一次，说实话，因为如果说你在欧洲待的久一点的话，可能会觉得 都是 教堂都是这个样子，差不多。但是它的内部会显得比较更华丽一些。 就这个圣乔治西教堂， 对，它是那个是属于，好像我记得讲过是他们是自身教会开会的地方。所以说内部来说 还有功能性， 对，它有功能性相对、 啊、 而且那个就在主街上，所以说相当很多的游客在去，很多。 哎，就是因为那个谁，咱吴昊是在爱尔兰工作学习过的， 对， 也看过很多的教堂，就想一下这个室内的，你们说很漂亮很辉煌，它什么个点上会展现出来呢？ 点上首先一点是它的窗户。 窗户。 对，它的窗是那种就是琉璃彩玻璃的窗户，然后用对用那些彩色玻璃拼接成了各种圣经上的故事。 哦。 然后基本上是一面墙上都会是很多很多。 就比较用心的那 种。对，非常用心的、哦。然后基本上两面的窗户都是这个样子。 嗯。 然后再有就是它的那个主座。 嗯。 就是有的时候会是那种你可以看像是红木的雕刻，然后是大理石雕刻、嗯、还有这些的、 哦、 就相对来说是如果说它华丽一点的话，你可以看进去是进去时候有点眼有点发闪。 是的是 的, 是 的, 是的 啊， 金灿灿的， 我知道了，对， 金绿金绿的， 对， 金绿红的， 对，我最喜欢金绿红了，只要这个教堂内部是金绿红，然后再佐以其他的颜色搭配的话，我简直就出不来了，我就能在那个教堂里面能待一下午。 是， 对， 我有一次去那个澳大利亚，南澳。有一个教堂，他们有一个唱歌的，就弹琴，然后进去之后还有人在祈祷， 对， 静静在那边待着，啊，那个感觉就觉得融入， 是的， 也不发声，就哎呀，感觉我也得想，我们也想拉面馆的事儿 啊， 我就夸就在想，哎呦，就是当地人生活就是每天是个仪式， 对，这他这个能让你放松心态， 对， 整个城镇都能听得见，也不知道喇叭从哪儿出来的，哎呀，好漂亮那个声音， 真的是很棒，而且我觉得尤其在欧洲，就是教堂这个建筑，它是。所有艺术的凝萃， 对 对, 对， 它是集合了所有的这个元素于一身，集中体现在这么一个建筑上。 对，作为现代都市游览的时候，你比如说教堂，以前就是教堂，那教堂跟那个当时的街区的风格是一致的。现在我那去的时候，教堂砰旁边有一个涂鸦街，啊，那感觉很冲突，也很舒服。你看，就是那种感觉、 哦、 啊，那边这个滑板， 那爱丁堡也是这样吗？ 对， 会有这样的冲撞吗？ 会有、 啊、 很多其实地方会有，像是插一句，我们村啊，插一下， 好好好， 我们村有一个教堂是，你知道情人节 啊， 圣瓦伦蒂诺，他的尸骨是葬在那里的 哦，圣瓦伦丁， 情 对 对 对， 他的那个他的尸骨是埋在那儿的， 嗯， 所以说在经常有人，他那个底下会有人写，麻烦你帮我找个好一点的男朋友 啊，我知道了， 许愿的， 对，可以许愿的， 对， 哎呀，许愿教堂， 哎、老扎我， 哎、对、 哦、 啊，其实这样的教堂也挺好 的，在那个教堂的话， 哦、 它其实里面一就是很干净， 哦、 就是白色的屋顶、啊， 它旁边你知道是最适合是什么单位吗？婚介所。对， 哭泣的百合花啊！ 是啊，那个我记得有一个电影不就是吗？ 对对 去、那个、 连带的效应， 是连带的效应，把那小纸条塞到墙里面， 那边就拿着， 这拿着啊，给你回信。然后这个就是、旁边拿完之后啊，你是有什么条件？来，我看看那边有没有符合的。 对，还特意的一个地方啊。 然后我们那个教堂当时对面的时候就是有商 的 商场、然后在站到旁边的时候就一条街都是涂鸦， 帅， 特别的帅， 对吧？ 对，你会感觉说，咦，哎呀， 也不一样，一下子就感觉不一样，跳起来， 这种冲撞感很是不一样啊。 是的，是的， 视觉冲击，哎， 对，刚刚啊，其实我们在那个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能感觉到很多的女孩男孩都喜欢咖啡馆。 那必须的， 有些人呢喜欢喝咖啡，有的喜欢在咖啡馆里待着，有的人喜欢呢开一家咖啡馆，感觉不一样，对不 对？ 对， 开一家咖啡馆呢，建议大家如果从实际出发的话、还是先不用考虑了、但是你可以去咖啡馆打个卡，因为咖啡馆基本上十家开了九家是赔的 真一地啊， 真一地，翻台率太低了、 哎、呀，在苏格兰有一家得去， 那这个得去， 这个里边写出的名著也得去，名作也得去。 我觉得这一家是稳赚不赔的， 是吧？ 嗯， 对。 这个真的像他的名字一样大吗？不是哈。 其实并没有很大、 哦， 我觉得就是大象咖啡馆嘛。我知道整个说是这个， 是大象咖啡馆。 对 对,、 啊、 对，我们的罗大姐在里面写出了我们的最爱。 罗琳女士真的写出了，真的。 那搁里边憋的也真是没招没招的， 天天续杯。 对，据说这个大象咖啡馆是因为老板特别喜欢大象，所以他贴了各种各样大象的画 标识，是吗？ 他是那种小的贴画 啊、然后全贴的满墙都是， 也有是后来游客们去画的、贴的这些摆在桌上的、就是、 亚洲象啊、非洲象啊、猛犸呀、 你画的这个是抽象吧？ 我画的明明是一只河马 啊。 哎，问一下，真的你刚才说大象没有那么大的咖啡馆，现在直播间的有这么多大吗？ 比这个应该大点吧？ 没有， 没有 那么一点啊？ 对，很小的其实。 那桌子不得这么大？ 那老罗不得排队啊，天天的。 感觉老罗应该就坐窗口的那个、 哦、固定的位置、 那个。对，应该是坐那盘座吧。 应该很多的朝圣的朋友都问，当年罗琳女士坐在哪个地方？会问吧？ 会有人去问，然后服务员可能就会说，我那会儿还不在。有的会跟你这么说，但有的会告诉你在哪儿。但是我当时就是去了看一下，人太多， 你就没进去。 我就没进去， 连咖啡都没喝是吗？ 我是喝了一杯外卖的。 哦，也就是也是他们店里的，对不对？ 他可以带走， 你可以带走。 公理公道的说，因为咱们是人间有人情了。味道怎么样？好了，知道了。 迟疑两秒就知道了，就是 对 该怎么回事呢？ 发现没有啊？就是如果一个是你回答，我问你一个问题，道道。一秒半还没回答、一定有问题。 对， 是的， 好不好？ 是的，如果你要真是就说觉得好的话，就脱口而出了 。 对，但是肯定也不是说不好，因为不好的话也会脱口而出。 也许有些人呢，因为反正肠胃长了，他在想怎么好，也许有可能会给人机会，到底好还是不好？ 就怎么回事吧？ 你还就 一般， 对，一般般了、 就是， 就是 口味一般。现在不是都流行嘛？就是那种网红打卡式的咖啡店，整一个挺老大的一个场景，就两张桌子，然后咖啡是外带，剩下都是供你拍照的 摄影棚。 对，其实是摄影棚。 对，但是那个地方还是有意义的，对于罗琳来说。 对，对于就是哈利波特迷来说是很有意义的，毕竟就是这个小说是真的在那里写的， 就是天天排大队呗，那门口 经常会有人过去，就里面会经常是爆满。 哎呦我的天哪，我觉得在里面这个店员也是挺， 他应该 挺 烦的，我觉得 烦的。 我插一句啊， 要我也挺烦的。 我那个是不是过来人了？我就觉得用心写字的人，像作家呀，像抄那些什么就是要单子的那些人，写要单子的那些人， 是是， 我觉得很珍贵的。 是的， 那天我就去同行那。看了一遍他那个药单那个字儿，我一个字都不认识，写了一些那药的名字呀， 对呀、 那个包子都写的是什么呀， 所以周头这点我就特别喜欢。 你看我天天练字儿啊， 对，周头写都是幼园幼园体特别好认。 那个周头，你以后改楷书和小篆吧，你别幼园了，幼园九零后都不一定认识。 掌握改火星文 是吧，是吗？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有那种文学情节的 对 电影迷们， 对 大象咖啡馆你得去看看， 对 不对？感受感受哈。我们时间还有大概5分钟。 哦， 白天阳光灿烂的苏格兰爱丁堡肯定很漂亮了，那当然了，吃一个泡泡啊，你就想吧，那种感觉。 对， 哎，热闹吗？白天 的人多不多？ 人很多的。 那晚上呢？ 晚上热闹更热闹。 晚上我比较推荐去，就是它的有一个山， 有一座山， 对，叫 Carlton Hill。 Cotton Hill 对、 哦、棉山、 那个、 棉花山是 Cotton Hill 它那个上面就是你可以是真的是俯览个大半个，差不多我觉得是真的是大半个爱丁堡、然后尤其像夏天时候 日落比较晚是吧， 对，日落很晚、像夏天那边的话日落差不多在10点以后，晚上10点以后你可以一直坐在那里欣赏那种夕阳西下的感觉， 太棒了，就喜欢这种。 到咱们飞机多少7点多呀。哎， 天黑 大家也别耽误了。 对， 那你怎么没提醒我呢？ 我也不知道，这10点多的还没落山呢，我以为是5点半的，是不是？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你可以说是在老城逛了一圈之后， 休息休息， 休息一下，到晚上你可以沿着王子大道一直走下去。 王子大道是个就是 是它的商业街， 商业街。 对，然后 购物去， 对，您买完东西歇歇脚，爬个山什么的，上去之后 最好是先爬山再买东西，否则你拎不上去，我觉得。 搬不动。 然后你坐在那上面，就是它有一个很大的类似于罗马柱的遗址，是它建了一半没有建完的。夏天是好多小年轻是拎着啤酒啊什么的坐在那里晒个太阳，赏个日落啊什么的。 环境很好。 环境很好，就是很舒服，让你往那一坐就是吹着小风，凉凉的风，然后到晚上又没有那么晒了。 对。 看着远方，看着那种。 有灯光。啊，还有夕阳，慢慢的就转换， 粉色的云，粉色的天， 可以有在那儿野餐的吗？ 有 啊， 哦，对了，那座山上就是 辣条， 就是周杰伦在有一个 MV 是在那拍的 啊，想不起来了， 反正都挺漂亮的，周杰伦选景都挺好。 对，卡尔顿，他应该 是夜的第七章嘛，那是晚上拍的，不是？你怎么听？你还夜第七章？我听过那首专辑 啊，是。那不是晚上吗？夜的第七章，你这写的动动脑子。 是是是， 我觉得那个场景，大家可以想象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啊，拿出自己的那个蓝格红格布， 是的，很有苏格兰风情吗？苏格兰格子吗？ 往地上一拨，啤酒、辣条。 对，哎，但是那会不会有产生一些垃圾？还是 会 有回收的那个？ 那它就是基本上。这个大家都会比较自觉，怎么带来怎么带走。 对， 就你会发现，就说是我带了一箱子啤酒来，我会带回一箱子啤酒瓶走。 对对对对， 大家就还是环保意识还比较强的。 是的，今天作为一个结尾，就在这刚刚说的那个王扎到那个山上啊。 对， 我们感受感受啊，咱仨坐哪儿？ 好，坐哪儿？就是可能是各自都在放空，然后想着不同的事情。 九点多了，甭我拐了，倒了一下，想什么呢？ 想什么呢？哎，我们好像飞机晚点了。哎 呀，吴浩，你想什么呢？ 我想睡一觉， 那个 对，谁都别理我，在那山上谁都别理我，就是，天当被地当床， 哦， 就这种感觉， 好惬意啊！ 就大自然嘛，对不 对？ 对，我觉得每个人在这个场景当中都会有自己的对于自然、对于生活的一些想象， 嗯 啊，旅行这是其中的一个意义之一。 嗯， 就当咱们风风火火了，景点逛完了，饭吃完了，网红景点打完了， 坐 那一坐， 把买的东西放到酒店了啊， 对， 周托来了。 周 团，哎呦，鞋带松一松啊！人啊，都是有不同的旅行样貌， 是的， 但是一定要觉得自然，别觉得对，别逞，别强，别努就好了，对吧？ 对，就是你天天绷着， 那别绷着， 也会这个弦也会断。 是的，是的，谢谢我们的吴浩啊，苏格兰呢离着爱尔兰很近， 对， 我觉得如果有时间的话，两个地方可以来回串一串，我觉得挺好的哈。而且购物的时候呢，我们的吴浩有自己深刻的体会，非常的实惠亲切。啊，没有隔阂的感觉，那就 是的。建议大家可以去苏格兰购物， 是吧？因为很实惠吧？ 对，很实惠，它有12%的退税 哦。 所以说，一般商场它都会告诉你，俺家退税， 对 ，free， 对 ，free，free， 对 ，free 啊 ，free，free，free， 像印度 啊，对 ，free。 希望各位把余生留多点时间去路上走走啊。 是的， 谢谢吴浩， 谢谢吴浩， 谢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明天再上路了，拜拜， 拜 拜。Feels the air over Dublin looks just like a watercolor. And even in empty arms, I feel the weight of you. Oh, I miss your face more than anything in the world. I miss your face.More than anything, whiskey for everybody, to us and to all. 再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 北京电视台推出2018 BTV 花丝镶嵌手工金致春晚，将花丝镶嵌工艺与雕漆工艺巧。